停留的时间长了，后头隐隐有人叫出了英明的名字。石毅看了旁边不动声色的英明一眼，顺手接过他手里的两个袋子，一路没回头地往出口走。一直到出门走到大街上，石毅才笑了一下。 其实你被认出来的几率还挺高的。 碰到过几次，最初一般是试探，后面确定了也会围上一群人。到底是明星啊，公众人物有的麻烦他一样也不少。英明的态度倒是无所谓。 我一不能变形，二不能戴人皮面具，大晚上架个墨镜出来，不是被当成瞎子就是当神经病。哎，认出来也没办法。 这么多年也习惯了，有时候越刻意反而越会被人注意到，态度自然点反而经常会被当作只是长得像而已。现在跟当年也不太一样了，至少不会有那种被一群疯狂粉丝围着没办法出门的情况。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，甚至一度被堵在厕所没有办法回家。想着过去，忍不住有点感慨地摇了摇头。英明看了石毅一眼， 怎么有压力？ 还好，目测到现在基本都构不成威胁。 石毅调笑了一下，想起之前一度报纸上写英明的性向暧昧，心里推测不知道过多久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绯闻对象。不过想到这里，他倒是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 王一奇跟你拍的那个电影什么时候上？ 话题转得有些快，英明愣了一下。 这个不太确定，不过好像说要赶四月的电影节，应该不会太晚。 四月啊。 石毅盘算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 估计应该有时间。 什么意思啊？ 这电影咱们这边是不允许上映的吧？ 虽然不怎么关注这一块，但是有些电影不可能直接上院线，石毅还是很清楚的。英明点点头，烟瘾上来了，又想抽烟，但是手里提着东西不太方便。石毅看他皱着眉来回折腾的想要腾出手，就把手上东西往边上一放，点好了烟塞到英明嘴里。 你烟瘾太大了，等天转暖了要开始戒烟。 两个人认识到现在，似乎英明的烟瘾逐渐看涨，以前还没有这么大的量呢。抽了两口的男人皱了皱眉，嘴里咬着烟不好开口，就没吭声。石毅把东西重新拎起来， 等上映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出去看吧。 国内不放映，分级的地方应该还是可以的，顺便还能去旅游放松一下。 专门出国看电影有必要吗？ 英明觉得有点扯，结果石毅根本没搭理这个问题，有点随意地笑了笑，就招呼英明继续往前走。手里这些东西不轻，幸亏这路不远，不然也够折腾的。就出门溜达了一圈，进屋石毅竟然觉得有点出汗了。他把风衣脱了扔到边上，张口就嚷嚷， 明明渴了。 英明正好在放东西进冰箱，手一抖差点把一盒鸡蛋直接扔在地上。他随手拿出一瓶矿泉水，不客气地往石毅那边砸过去。 明明你妹， 会好好说话不会啊？叫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石毅往旁边闪了一下，随手抓过沙发的枕垫拦住了英明的凶器，然后慢悠悠地拧开了趴在沙发上。 不喜欢啊？那要不叫你英英、阿英、英哥哥。 那个英哥哥的英还故意拖了个七拐八拐的长音，自己叫完了都忍不住抖了一下。哎呀，可心人把自己都给恶心进去了。英明把东西都往冰箱里放好了才站起来，转身靠在冰箱上，半天看着石毅欠抽的脸没什么表情。等石毅嘚瑟地扬着眉仰头喝了两口水，他突然喊了一声， 眼圈上。 然后就是人仰马翻的一阵咆哮，顺带着猫的尖叫以及石毅的咒骂。最后以石毅拎着烟圈的后脖梗子愤怒地爬起来作为战争告终。他瞪着老神在在喝咖啡的英明说， 操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他扔到马路上喂狗。 你没知识也得有点常识吧，谁告诉你狗吃猫了？而且你只要丢，我就打电话告你虐畜。 刚说完，烟圈狠狠一爪子挠在石毅的手腕上，趁着后者本能的一缩，立刻跳到沙发上窜得找不到影了。石毅皱眉骂了一句，然后有点不忿地走到餐桌旁边，坐在石毅对面。 你养的这是什么猫啊，简直一人间凶器。 又抓又啃又踹的，力气还不小。他记得英明好像提过一句，这猫是朋友寄养在他这儿的。石毅随口问了一句， 这猫的主人不是你朋友吗？真不要了？ 其实他喜欢狗，对猫科动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爱不起来，大概因为这牙尖爪利的总泛着一股傲娇的劲儿，跟他的气场天生不合。英明喝了一口咖啡，眼皮都没掀。 不知道。 他这反应让石毅想到超市里那笔账，二话不说站起来把英明从椅子上扯起来，也不管咖啡泼出来搞得满桌都是，两个人撞撞跌跌的就往楼上走。 我让你再装蒜。 一路上石毅都愤慨地撂着狠话，英明噙着微妙笑意地任他扯着自己上楼，一直到进了卧室关上门才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， 我是不是装的你马上就知道了。 连他家烟圈的战斗力都不够，还想在他家里逞能。石毅果然是少爷日子过太久，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了。这夜还长得很。英明的半张脸都埋在被子里，微微皱着眉，因为胸前的不适感微微动了一下。先前只是轻轻的，后来索性升级到了啃咬，细细碎碎的不时碰触不是很刺激，但渐渐酝酿着一股风暴。英明哼了两声，不爽地挥了下手，然而那让人想要躲开的骚扰并没有停止，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。一直到细微的酥麻感猛地冲上头皮，他终于忍无可忍地睁开眼。 一大早上的，你他妈的发什么情啊？ 昨天晚上不是折腾到半夜吗？还不够吗？他这么一吼，镜子前头的男人莫名其妙地转头看他。屋里昨晚情欲的气息已经被清晨洒进来的阳光冲淡了。十一一早起来就开了窗户通风，双人床上的被子被蹂躏得有点凄惨。英明似醒非醒地皱着眉坐起来，脸上写满了被人打扰清梦的不爽。对比他已经穿好衣服洗完脸的石毅，简直像是从另外一个空间突然被塞进来的。他回头看了英明一眼， 你这是做了什么淫荡的梦？ 本来之前那几声呻吟就有点让人想入非非了，结果还没等他实施什么犯罪行为，这人倒是自己醒过来了。只是这场景怎么看都有点可笑，